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短短几天，培根火腿致癌说历经了引爆发布、辟谣、反辟谣几轮传播，已经在中外朋友圈中持续发酵。有市民表达了担心忧虑，也有市民表示无法理解，为何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有致癌风险？究竟什么样的食物是所谓的致癌物？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致癌和抗癌食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火腿、培根和红肉到底能吃不能吃？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这两天啊，也是被炒得风风火火的哈，炒得越来越热的这么一条新闻。在26号晚上，多家外国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称，每天食用50克的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会让患上结肠、直肠癌的概率增加18%。其实在几天前呢，英国媒体就报道说，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的致癌风险和吸烟相当，那引发了关注。后来啊，又被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子机构否认曾向媒体发布过消息，也表示说会在巴黎时间26号中午发布肉类食品致癌风险的评定结果。那在10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火腿、培根等加工类肉制品被定为一类致癌物，红肉呢被定为二类致癌物。消息引爆了网络还有微信哈等各方的关注。有人说这种什么猪肉、牛肉、羊肉都是致癌物啊，这样的说法呢是充斥在网络。有人也在怀疑说加工肉类到底还能不能吃了，这样的疑问呢也是此起彼伏。我们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转，让到底能不能吃火腿、培根以及红肉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维娜，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维娜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条新闻其实在咱们这个圈里头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热议啊。 对，这两天朋友圈都被刷爆了。 是，包括你们学习营养、学习食品的这些专业人士，其实大家也在讨论。 是，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一下吧。这个火腿啊、培根啊等加工肉制品是否有致癌风险，到底能不能吃？ 回答这个问题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哈。对于吃货而言，如果说让你不吃这个培根肉制品或者加工肉制品或者红肉的话，生活就少了很多乐趣， 就把好多肉制品去掉了，生活乐趣就减少很多。 对，然后从我个人角度而言呢，我认为首先第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肯定是难吃的。那么更深层次的一个角度咱们来解读的话，是看你怎么吃。前面在主持人的这个报道里，我们大概也非常严谨的听到了，我们这个国际的这个组织提供的消息是每天食用50克的加工肉制品，那么你患癌症的这个风险的几率会有所上升。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词需要我们仔细的去解读，什么叫每天，这第一个词。第二个词呢，什么叫风险的几率。那么每天这个概念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了解，是一个频率的概念。那我们在圈内经常就有人会说一句非常有趣的话，叫做离开剂量谈效应就是耍流氓。 离开剂量谈效应， 对。然后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就经常有人会说让大家少吃这个加工的肉制品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加工的肉制品里面通常都含有咱们的这个亚硝酸盐，主要是咱们的亚硝酸钠。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超市里买这个加工肉制品的话，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里面都会有看到有这个成分。那么亚硝酸钠呢，它通常哈，它不是直接作用人体，它跟咱们这个富含蛋白质类的物质释放出来的氨会形成化学反应，通常形成咱们一些亚硝基化合物。那么这些亚硝基化合物呢，可能就对咱们的这个人体有一定的这个致癌作用。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加工肉制品会有致癌效应，最主要就说的这个亚硝基化合物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作用呢，也不是说像有些报道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加工肉制品跟砒霜一样，不是这个概念。 是有的这个标题党一下把这个标题列出来了哈，说吃火腿培根相当于砒霜这个毒性。 大家可能都知道砒霜我们很少的剂量，大约2克的剂量就能给人致死，但是我们这个亚硝基化合物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蓄积作用，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只有剂量达到一定的这剂量的话，我们可能才会增加这个癌症患病率的风险。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解读。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除了每天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读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解读一下对癌症患病率的这个几率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也了解什么叫几率哈，了解这个概率的这个概念哈，并不是说我每天这个即使是我每天吃50克的这个火腿，也可能我没有患癌症，也可能周边的人每天吃50克就会患癌症哈。这是一个从一个统计学的概念上的定义。 这概率可能官方比如给你一个数字，但是说这概率如果不发生在你身上，那它就是那个数字，如果发生在你身上，那可能就是100%。 对， 所以这是概率问题。 对，其实发生和不发生是有两种概念的哈。其实大家仔细去看咱们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它里面有建议大家每天食用这个畜禽的肉类大概是50到75克这样一个概念啊。那我们说这个畜禽的这个肉制品呢，可能就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加工制品，一类是这个生鲜制品。那么我们通常说能增加咱们这个癌症患病几率的主要是加工制品，这主要是跟它的这个加工方法有关。因为我们看我们平时的这个肉制品的加工制品，主要有咱们的这个培根、火腿、灌肠、香肠、咸肉，然后咱们的腊肉、熏肉等等这样一些制品，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加温工艺里面可能对这个盐的这个量会比较高，然后它会用一些熏蒸熏的这个方法会用一些这个烤的这样一些方法哈，实际上是它的加工方法，它这个温度的掌握对它的这个整个最后亚硝基化合物的这个形成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经常就是自己在家里做一些什么腱子肉肉呀、卤牛肉呀或者红烧肉呀，其实我们里面是没有放这个亚硝酸盐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新鲜的状态，那这个几率就会下降很多哈。那可能有同事就在问了，你为什么要给这个肉制品加工的过程中放亚硝酸盐呢？ 对，干嘛用的呀？ 对，其实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哈，也是被咱们全世界都认可的一个食品添加剂，如果在使用这个合理的剂量范围之内，它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它能抑制咱们 这个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的这个增殖，也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能延长咱们的这个肉制品的保质期，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 防腐 保鲜的作用。 嗯， 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亚硝酸盐呢，能起到一个发色剂的作用。因为我们看正常的这个肉制品的话，它在屠宰过程中经过这个氧化以后，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可能会偏褐色一点，不是那么鲜红， 很暗淡，是吧？ 对。但是咱们买到的一些食品的肉制品的一些加工制品呢，你会发现它是粉嘟嘟的， 嗯， 很让你喜欢的一种颜色。实际上这就是咱们这个亚硝酸盐在里面起到了一个发色剂的作用。 嗯，哎，刚才维娜是非常详细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了怎么样理解每天食用50克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会让患上结肠直肠癌的概率增加18%，里面两个关键词大家要掌握，每天食用一定剂量， 对， 还有就是说这个患病的概率增加， 对， 也就是其实火腿肠啊、培根啊、香肠这种加工类的肉制品会增加癌症风险，在咱们食品营养界其实之前就有这样的说法， 对对对， 包括美国癌症研究所呢也说，每天吃上50克左右的培根会增加大约21%的大肠癌的风险。那这次咱们世界卫生组织评估给出的数字是18%，那我们说的是可能性会增加18%，也就是说不论你吃不吃加工类肉制品，都有可能会得大肠癌。 对对， 只是说如果你经常吃，每天吃，那这样的这个几率会再增加18%啊， 是的， 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 也可能我和主持人都分别每天吃50克，也可能我们两个都没有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需要看一些别的其他的因素。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肠癌可能跟你的这个饮食结构有关的。那很多的这个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经常摄入这个饮食比较均衡，经常摄入一些这个粗粮，摄入一些绿色蔬菜，哎，然后摄入适量的这个肉类的话，那我们得这个肠癌的几率会远远的降低很多。所以说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作为一个吃货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这个培根还是难吃的，只是说你吃的量有把握。比如说我一个月吃那么2到3次， 嗯， 我逢年过节我吃一点，我觉得是丝毫没有问题的，它确实非常美味。 嗯，对，首先这是全世界范围当中其实都有火腿肠，有培根， 对 吧，有香肠，也比如说像德国大香肠在德国那边也非常火， 对， 然后配上啤酒，其实刚才 拉米香肠， 对呀，啊，维娜说这个是能吃啊，关键还得综合考量你的其他饮食习惯。 对， 而且呢，说到了这次咱们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啊，他会把火腿、培根等加工类肉制品定为一类致癌物，而且还谈到红肉被定为二 类 致癌 物 啊。我们来这样给大家解读一下，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这种致癌物等级，它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的？ 啊，这个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致癌物的等级呢，实际上是我们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来做的。那这个机构呢，就叫国际癌症研究所哈，它的那个英文简称就是 IARC， 嗯， 这样哈。然后它也是咱们国际上目前最重要也被引用最多的一类这个分类项目。它根据这个致癌物对人的这个致癌危险呢，通常把它分为四大类。对， 嗯， 我们一一来看哈。 好， 第一类呢，它叫做对人致癌。癌，那么呢，总共有87种这样的物质。那么，什么叫对人致癌呢？它要经过严格的这个条件的这个筛查。那主要呢有3个这个必须的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呢，他说要有设计严格、方法可靠、能排除一些混杂因素的流行病学的调查。 嗯， 那么第二个呢，要注意的就是有这个剂量反应关系，就是通俗的说，就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咱们避开剂量谈 效应。 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嗯， 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有这个调查资料的认证，主要是我们要做一些动物实验来支持它。 嗯， 那么对于这个一类的这个致癌物呢，通常我们这个了解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咱们的烟草，然后咱们的酒精饮料， 嗯， 咱们的黄曲霉毒素，还有一些前一阵报道的一些中式的咸鱼，那它跟这个肉制品、红肉制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都可以看到， 加工方式基本上相似， 对，都是高盐的这样一些，然后这个对温度的这个掌控也是非常严格的。 嗯， 那么这是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它里面又可以分为2小类。那总的来说，第二类的这个致癌物呢，都叫做对人有可能致癌的。 嗯， 这样 一些物质。对、 嗯， 那么第二类里面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A 类，一类是 B 类。那么 A 类对人有可能致癌的呢，主要是对人有致癌证据非常有限。但是呢，对这个实验动物的这个致癌证据呢非常充分。 嗯， 那我们做过这个实验的同对毒性做过实验的这个人肯定都知道，我们一般通常做实验是先在实验动物上来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鼠、大鼠，再扩大到咱们的这个犬类，再扩大到咱们的猿掌类、猴子， 嗯， 最后我们再做这个临床实验哈。所以说第二类它绝大多数它就认为对咱们人类的这个致癌证据非常有限，但是它的实验动物证据呢会比较充分，这是第二类哈。 嗯，这是第二类当中的 A 类。对， 刚才说到的红肉是被规定为二 A 类致癌物。 对， 就这一类啊。 它还有一类叫做 B 类。 嗯， 那 B 类和 A 类有一点点区别啊，就是它 B 类它对这个致癌物对人类的这个致癌性的证据呢也是非常有限，但是对这个实验动物的这个致癌证据呢，它不如 A 类这么充分，它可能并不充分， 哦、 这是二 B 类的。 嗯， 那么第三类的呢，叫做对人的致癌性尚无法分类，那么它只是一种可疑的对人致癌的这样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前些年这个食品添加剂炒得比较火的一些非法添加物，比如咱们的这个苏丹红这一类的物质啊，我们就还有咱们的三聚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我们都把它归为第三类。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对人类可能不致癌的这样一些物质哈，这个就比较这个弱了哈，比较弱化了。 哎，刚才呢维娜又给我们特别仔细的哈说了说这四类，其实最主要大家关注的还是一类和二类， 对 吧？第一类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是属于对人体有致癌的情这种风险的， 对、 啊、第二类是有可能的，那第二类当中又分成 A 和 B 两种， 对， 那它也是靠这种各种实验要提供这个数据的啊，要有依据来说话的。 对， 针对一类刚才也说了有87种是在里面， 对， 除了大家非常熟知的比如说烟草啊、酒精性饮料啊等等，其实呢说这些我们也是要基于剂量再去谈效应的， 对 啊，也不是说拿到烟草拿到酒精只要你一沾就有这种风险，也不是这样来谈。但是刚才我们了解了咱们这个致癌物质的一个等级标准，包括它是怎么划分的，咱们再说回到今天的这个主角，就是刚才说到的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那我们这次世卫组织他，你看之前就已经有说法啊，说他们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增加癌症的风险。那这次世卫组织为什么官方这么认真的发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之前呢还弯弯绕哈、啊 嗯， 先是英国媒体报道了，结果他们出来否认啊，否认完了以后又说我们在26号会给大家正式的通报一下。最后正式通报的结果呢，就是刚才我们最终说到的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被定为一类致癌物，红肉被定为二 A 类致癌物。这次咱们世卫组织发布到底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看仔细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报道哈，我们会发现呢，它这个报道它是实际上是来自于10个国家的22名专家，它大约分析了有800份有关这个肉类饮食与癌症之间关系的这样研究。 嗯， 它仅仅是就分析了这样一个研究，并不是说它做了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这是我们就是质疑它的第一个问题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22位专家中间呢，也有人感觉是被绑架的。然后被代言的，就22位专家他的这个意见也不是完全统一完全一致的，然后就被绑架被代言了，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数据哈。 嗯， 其实大家发布这个数据的时候我相信还是非常严谨的，但是经过后期大家的这个类比哈，因为在一类对人致癌的这个物质里面大家会看见有砒霜这样一类的物质，然后经过大家这样一个渲染，到最后大家以讹传讹的最终结果就是吃加工肉制品或者红肉等于吃砒霜是吧，一下就造成了大家的这个大讨论哈。我想的话就是专家还是有原则的哈，有原则的。除此而外就是唯一让我们觉得就是还不够充分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主要是分析了800份的这个研究报告，但并没有做严格的这个动物学实验乃至于临床实验或者是我们大面积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实验。那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哈，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肉联的这个肉联协会这个中国肉类协会的这个常务副会长还有兼咱们秘书长这个陈伟先生呢，他就 表示哈，就是说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话哈，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那从我们国家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来看，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四川、湖南两个省，它吃这个腌腊制品的人群是比较集中的。 嗯。 但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消费这么强的这两个省的消费习惯，并没有显示这两个省是我们国家这个结直肠癌的一个高发区。 嗯。 所以说，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这22个专家的这个800份的这个报告里面哈，还是需要有很多工作继续去做的，继续去细化的，才能得出一个更加这个科学靠谱的结论。 对，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数据做依撑，要补充很多内容在里面。 对， 因为作为世卫组织，如果这样的去发布一个信息，咱们说它其实没有特别强的普适性，就是全球范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没有这样的普适性。 是， 我们还跟这个地区，包括刚才维娜说的，你吃其他的食物， 饮食习惯， 对， 生活习惯， 对，还有包括我们人的这个身体特征啊，这个人种等等这些方面，应该综合去考量。所以我们理解这个新闻的时候，也应该综合考量， 也应该一分为二。 对，当然哈，如果真是无肉不欢的朋友，或者就真的每天都吃50克以上这种加工肉之类的， 那是应该引起重视， 要稍微小心一点，咱减量。那刚才我们跟维娜分析了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稍事休息，再跟维娜探讨两个话题，再重点说说这属于2A 类的致癌物的这红肉，因为红肉也就是一竿子也打了不少哈。 对， 我们身边的红肉到底都有谁，其实他们对我们的身体从营养的角度来讲有哪些好处，那红肉又该怎么吃，另外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听到所谓的什么样的食物是致癌的，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抗癌的， 对， 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来理解这些所谓致癌或抗癌的食物，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FM 100.6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 短短几天，培根火腿致癌说历经了引爆发布、辟谣、反辟谣几轮传播，已经在中外朋友圈中持续发酵。有市民表达了担心忧虑，也有市民表示无法理解。为何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有致癌风险？究竟什么样的食物是所谓的致癌物？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致癌和抗癌食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火腿、培根和红肉到底能吃不能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火腿、培根和红肉到底能吃不能吃。就在10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火腿、培根等加工类肉制品呢被定为一类致癌物，红肉啊被定为2A 类致癌物。那这样的消息呢，这一经发布啊，在网络上还有包括我们的微信朋友圈等等也是广为传播。那在传播过程当中呢，就或多或少有点走样哈，比如有人就夸大这种效果，说什么猪肉、牛肉、羊肉都是致癌物啊，还有人说这加工肉类就不能吃了等等，甚至说到这个火腿啊，还有培根啊，就等同于砒霜啊，对人体呢是非常有害。那今天呢，我们要结合世卫组织的这次发布，要给大家科学的来普及一下这个火腿、培根和红肉到底能吃不能吃。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刚才维娜给我们非常系统的介绍了，这个解答了到底能不能吃啊？首先，我们也肯定了，咱每天。别每天吃啊，也别吃的量太多， 对 啊，其实偶尔吃是没有任何问题 的。 对，然后呢，我们又说到了这个所谓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致癌物等级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数据来进行划分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次啊被定为2A 类致癌物的红肉。其实刚才维娜说这个2A 类呢，就是在动物身上其实有证据表明它是有致癌风险， 是的， 但是在人身上啊，这个证据并不充足 充分 啊，是这样的一种。 我们先说说吧，什么是红肉？在我们身边常见的红肉都有哪些？ 其实我们定义红肉更多的是把它定义为一类畜肉哈，比如说咱们的猪肉、牛肉、羊肉甚至可能有些人尝尝鲜吃一吃什么骆驼肉这样一类的肉制品，我们都认为它是这个红肉哈。那红肉和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加工肉制品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它作为二 A 类的呢，我们认为它具有这个致癌作用的这个二 A 类的物质呢，更多的是从这个动物性蛋白和脂肪过多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证据表明，有很多的这个致癌物效果可能会增强，主要是因为这个动物性蛋白和脂肪过多的这样一个原因导致的哈。那其实从我们这个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哈，这个报道是稍微有一些些夸大哈。那我们红肉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它能给我们从膳食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说，能带来很多这个有利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丰富的这个蛋白质，来补充咱们的矿物质里面的铁、锌等一些元素，能预防咱们的营养不良、贫血、缺锌也可以适量的这个红肉呢，同时也可以符合预防癌症风险的这样一个要求。 适量的红肉， 对， 嗯。 然后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呢，对平均每日的这个肉类摄入量，它有一个推荐量是50到75克。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50到75克，它说了是每日的肉类摄入量，就是说不仅包括咱们的红肉，还包括咱们的白肉，还包括咱们的一些海鲜，还包括一些咱们肉类的加工制品。那总体的这个量你加起来是50到75克这样一个量级，是比较推荐的，也比较科学的一个量级。 嗯，我们说到红肉，往往大家会觉得这一到秋天，原来咱们老话不说要贴秋膘， 对 吧？对，说我们以前物质年代，就物质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其实大家一到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说贴秋膘能让自己更看，就是更强壮一些啊。其实那是有道理的，包括现在咱们说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大家有时候下馆子啊，或者是顿顿离不开肉，其实我们身体的那种积蓄的脂肪啊，已经有点能量偏高了。 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适当的要控制一下自己，不管是红肉还是白肉，还是我们说那种海鲜等等，它的摄入量。其实咱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具体每天摄入多少都是有标准的。 对对， 大家应该参考一下那个标准，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吃的过多，或者是吃 的 不够。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哲学的问题。很重要一点就叫过犹不及，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达到那个量级的话，也对身体无力。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个特别权威的报道，他就说对我们国家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居民的这个平均寿命会增长。那他联系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初期每年每个人的人均红肉的摄入量，到咱们现在当今咱们每人每年的红肉的这个摄入量，那总体来说就是我们红肉摄入量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量级以后，我们的整个这个居民的这个寿命也会延长很多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不要就是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一分为二的来看问题。首先我们要肯定吃适量的红肉对我们身体健康，从营养学的角度而言是非常有利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注意过犹不及，如果这个红肉量过了的话，确实它富含这个动物性脂肪还有蛋白质，确实有增加这个癌症的风险的几率。 哎，所以这两个原则把握好，其实就可以知道到底该怎么科学的吃红肉，包括你的加工方式， 对对， 其实也非常重要。 是的， 现在不都提倡说这个低油低盐，对吧？ 对， 这样的饮食其实相对才更健康。 其实在这里就特别想倡导一下，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饮食。我们传统中国人的传统饮食文化其实是博大精深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炖肉的习惯、炒肉丝的习惯、溜肉片的习惯，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这个烤肉的一些控制的温度比较低的这样一些习惯，实际上非常好的。我们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除了要注重量以外，还要注重咱们的这个加工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吃这个碳烤、烟熏或者油炸，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控制是非常高的。这时候就会除了我们会影响咱们的这个肉制品的这个品质以外，可能还会带来一些例如苯并芘 苯并芘呀这样一些致癌物质的这个产生、 嗯、这其实都是公认的了啊、 哦。 那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来跟文娜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时不常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所谓某种食物是致癌的，某种食物是抗癌的，只不过这次是因为太权威的一个机构哈，世界卫生组织出面发布的，但其实身边有各种各样所谓各种途径都会来到我们身边的各种消息，怎么样去看待所谓抗癌食物和致癌食物呢？ 对，主持人提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妈妈他们周边一些老阿姨知道我是学食品的，每次回家就特别热心，就聚在我们家周围，就问我，哎，小田，你跟我说一下吃什么好啊？就是这样一个。 很相信你。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我说我给他们的这个解释就是什么都吃一点就挺好的。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有一定的恐慌，说什么致癌就不吃它了，就否定它了。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剂量效应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就是你要把剂量和效应归归到同一个问题上，你避开剂量谈效应是完全不科学不合理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给大家说的什么都吃一点，就是我们非常这个均衡的这个饮食的原则。咱们国家早在这个西汉时期，在黄帝内经里面咱们就有这个饮食均衡的原则，对吧？五果为充，五畜为宜，这样一些等等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饮食的文化在里面。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所谓的什么抗癌和致癌的食品，我想的话比起这些来说的话，更多的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培养。那不要太任性，我们吃的要有节制。那除此而外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自己的腿。可能你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对你这个抗癌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这个回馈。 对， 那我想这一次的这样一个事件，不管是他权威还是不权威的一个组织给我们报道出来，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一个大讨论，引起大家对于饮食健康和营养平衡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个反思，我相信这都是一个进步。 是，我们说不管是科学研究的数据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结论，其实都是为公众提供权衡风险的事实基础，而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东西不能吃哈。 对， 就像维娜说的，我们要吃的均衡一点，然后心态好一点，这样才是对健康最好的保障。 是的， 谢谢维娜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响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一天晚上，刘百珍正在村内走，村民刘学志火烧屁股一样跑了过来，见到刘百珍气喘吁吁地喊道，闹鬼了，哎，闹鬼了，观音庙里闹鬼了，我从那边路过，见里面鬼火一闪一闪的，这不吓得我没命地往村里跑。刘百珍说，这世间哪来的鬼啊？刘学志见刘百珍不信，急得直跺脚，你去看看呀，要是没有鬼火，我明天给你送只鸡去。刘百珍转身就往观音庙飞奔， 到了观音庙，他纵身上墙翻到院内，果见大殿内有灯光闪烁，正想探个究竟，有两个黑影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定睛一看，影影绰绰间是两个人，正边走边议论那东西藏的是不是宝血。刘百珍暗中思忖，观音庙每年正月十五日才开一次，平日里大门紧闭，这两个家伙在大殿里藏了什么宝贝？等他们走远了，刘百珍来到大殿，见大门紧锁，他回家拿来一根铁棍，复又返回，撬开门锁，进了大殿，脱下外衣遮住了窗户，划了根火柴四处查看，随后在一尊塑像后边发现了一杆长枪，还有一包子弹。刘百珍一阵惊喜，自言自语道：嘿，这可是上天给我送来的一个大白面馒头呀。几天后，严春成等人成立了九支队，刘百珍携枪与出狱不久的刘考文参加了这支队伍。后九支队半路夭折，刘百珍、刘考文革命心切，连村子都没回，就分头参加了其他部队。1939年夏天，刘百珍所在的部队三支队在刘家井子遭遇日军，双方立刻展开了一场激战。